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5G手机到100086了解详情。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4天。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今天天气外面看起来很晴朗的样子，但是今天特别冷，今天的温度只有0度，所以下班的朋友啊，如果您真是行走在路上的话，这个拉链一定要拉好了，帽子戴好了，围巾也披好了，冷、 多穿点比啥都强。我发现这两天啊，这小风太硬了啊。纯属是法术攻击了，这不是物理攻击的这个寒冷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加小心。 过节之前，对，过节之前千万别感冒了，而且这段时间又忙又累的。 哎，是看到大家都跟我们打招呼了，有朋友说了，今天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是没有开视频呢，由于技术的问题，今天咱们这视频暂停一天，在听听 FM 当中。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这个区域来观看我们的高清的视频啊。 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是星期二，是快乐大会哈，说说最近的开心时刻，您可以通过微博呀、微信啊、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重点关注的是 CBA， 今天上午我看到林书豪的微博了哈，也表示现在确实是处于比较艰难的时刻。刚刚我还看到中国篮球啊，这个官方的媒体也在下面回复，希望他能够多多加油哈。说逆境啊，就是成功的因素之一吧。 没错，就是大家能不能处理好逆境，这是一个人获得成功最重要的一件事啊。顺境时候谁都会啊，是所谓的轻描淡写也能拿到好的数据和成绩啊，逆境更能考验一个人。咱们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跟各位来聊一聊最近各位开心的时刻。哎呦，大家我看着都来了，老熟人都给我们问好呢。今天的节目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咱们来聊聊周二的快乐大会。我看到有朋友这边分享了啥事儿，最近挺快乐的呀，啊，赶紧跟我们聊吧。等一会儿也争取给各位聊的快快乐乐的呀。 我们会关注 CBA 的比赛，在6:10的时候连线北青报的记者宋翔哈，来说说这两天首钢的调整。那今天晚上8点北控还有比赛哈，我们一会儿也请他前瞻一下。尤其是首钢这边林书豪和新外援即将可能会登场的布朗哈，未来会有哪些位置上的变化。那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5:30还会连线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也是请他来给说说国安未来新主帅的人选。他率先在微博上披露说，去选帅的过程当中哈，我看到微博的内容是说去看看外教啊那边的情况，包括外援的情况都有这样的考虑。 是。另外我们在5:30将会为您再来连线一下 足球这边的事儿啊，说一说国安的未来的主教练是天鹰的事儿。足球今天咱们安排两个连线，六点半将会连线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老师，点评一下国足这庞大的名单呀、啊。哎呦，这个是不是人越多越快乐呀？啊，人越多能不能迸发出格外的激情和活力？啊，再有一个也让马德兴老师给说一说，关于吴磊最近好像不是特别的开心呀，连续好几场比赛都坐在场边上，也没让上场，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今天有三个专业的记者的连线。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咱们来说说最近开心的相关时刻。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大家这边先发着，我们首先来进入到冬奥部分，冬奥一起来。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冬奥一起来，咱们来关注冬奥会的相关消息。今天上午关注到了北京冬奥组委是举行了首场线上的新闻发布会啊，这个确实非常的全面，来介绍北京冬奥会总体的一个筹办的进展情况，而且还回答了中外媒体记者的相关问题。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内外有关方面紧密合作，按时优质完成了各项筹备任务，场馆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完工并达到了办赛要求，场馆运行和赛事组织持续优化，住宿、餐饮、医疗、交通等各项服务保障是充分准备，建立了城市防疫与冬奥防疫一体推进的工作体系，赛事的运行指挥系统也是全面启动，跨区域、跨领域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赵卫东就记者关注的火炬传递和开闭幕式准备工作做了介绍。火炬传递方面呢，是目前已经在相关奥运赞助企业和北京、吉林等地举行了火种和火炬的展示，一月中下旬还将继续在赞助企业进行火种展示，2月2号到4号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开展火炬传递活动，期间呢将有1200位火炬手参与到活动中。传递的路线呢，立足冰雪文化、历史文化、长城文化，这其中呢也会将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特色和城市风貌进行呈现。而在开闭幕式工作方面呢，已经确定张艺谋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目前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排练、制作和彩排等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考虑到气温防御等因素，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从时长和结构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开幕式时长将压缩不到100分钟，结构上将文艺表演与仪式环节融为一体，演员规模大约3000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会重点突出三个主题， 一是展现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追求，二是展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宗旨，三是展现北京冬奥会一起向未来的愿景和期待。 赵卫东还表示，北京冬奥组委将全力组织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四场仪式的正式演出，尽管会精简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通过融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相关理念，将努力呈现精彩的仪式效果，展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动之美。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新闻发布会也是北京冬奥组委为了兼顾疫情防疫和媒体参与，首次采用的线上方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咱们今天周二的话题说说快乐大会，每到周二咱们就是快乐为主题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介绍介绍各位最近最开心的时刻。就刚才刚介绍完这条新闻，我看有朋友就说了，看到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现在如此顺利的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筹备和准备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开心的事儿啊。 嗯，当然这个顺利哈，也有大家的贡献，大家的配合，尤其是疫情防控方面。然后我们在市政的这些设施啊，包括咱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哈，也是需要大家继续这样的配合哈。比如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到了，如果说您在冬奥的专用交通道当中真的是无意中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的话，请您不要去敲车窗，这些都是需要您来配合的。 没错啊，大家这边都要注意这种情况。当然也观察到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日前也是接受了德国媒体采访，是表示运动员们在冬奥会各站资格赛上是已经适应了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的比赛环境。他说，在北京冬奥会的防疫管理而言呢，进入闭环之后，赛会期间不能出去，新冠检测体系会发挥重要作用，一旦出现阳性的结果将会再次进行确认检测，同时密接的运动员将会在有预防措施的前提之下继续训练和比赛，每个参与者都要对奥林匹克大家庭担起一份责任啊！确实巴赫主席的这番谈话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了国际奥委会这边的一种声音啊，就我们对于北京冬奥会能够成功举办是充满了信心呐。 嗯，他还说，我没有听说过哪位运动员发声抵制冬奥会的，如果有运动员决定不参赛，这是个人的选择，对此我不担心，我所看到的是运动员都在全力备战，他们在冬奥会各站资格赛当中都已经知道如何在疫情的环境当中参赛，如何适应闭环管理当中的各种防疫措施，虽然这不怎么令人感到舒适，但他们也认识到疫情情况之下是必须采取这些措施的。 哎，是运动员们向着自己的梦想不断去准备去努力，而且来到奥运会就是一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啊，接触梦想甚至能够实现梦想，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开心的事儿。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小黎康乐陪着各位，周二咱们的快乐大会，说说最近各位的开心的事儿。这边看到了大家的互动了啊，荣成斋说了，他最近很开心的就是考了无线电的 A 类执照，不容易啊，还是心里边美滋滋的。哎呦，那这个我觉得如行，隔行如隔山啊，无线电，这是跟物理有关的，我对这边还真是不是特别的通。 可能这我估计他们是有一个群呢、啊，有一个群呢，他们会做各种活动，这也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考这个证之后会做些什么呀？ 啊，学了多长时间呀、啊哎？提前准备了多长时间、 啊？难不难啊？完了之后跟大伙儿都有哪些设计等等哈，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不是我们不知道吗？对吧？ 哎，是，就是我们了解大家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 是， 你看灰太牛郎也说了，开心就在心里，学会去适应各种情况，遇到不顺的时候就能化解了，而开心就会越来越多的积累，而总纠结在某一件事上啊，心永远都开不了。 对，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如果你总是执着在一点当中，永远就是看那一片叶子，哎呀，这个树林怎么就这一片叶子呢？你知道这一片叶子后面有多大的一个森林吗？ 哎呦， 可以去体会一下这美好的景象哈。 是，除非您看这叶子是金树叶，那还是值得您一看。 那你老盯着一个金树叶，那恐怕这个人生也不那么美好。 哎，容易把这树叶给盯化了，是吧？哎，是，大家都要天天的开心起来，快乐起来。这边也看到了，每天听我们节目感觉就非常开心啊。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小黎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哎，我发现冬奥会啊，我每次介绍的一个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开心， 嗯 啊，因为他的未来感觉充满着无数的期待呀， 也因为长得好看 啊，对本质了， 对，我们康乐喜欢漂亮小姑娘哈。 是， 昨天谷爱凌呢在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猛犸山站的比赛中 表现不错啊，获得了银牌，这是他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最后一次比赛了。从去年12月5号这个赛季首秀，一共37天的时间当中呢，他在自由式滑雪三个小项上已经拿了6金2银1铜，总共9枚奖牌的成绩。 哎呦，太厉害了！ 所以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和全能选手的能力。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三线作战的谷爱凌真的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给大家说说啊，他参加的这个三个项目当中都有哪些对手哈？ 哎呦，还有对手呢？嗯、 那必须的 啊，还不能做到独孤求败。 对， 你看， 还真是啊，有很多精彩的这个表现的选手哈、啊，也是他的潜在金牌竞争者。他在之前这37天当中获得的9枚奖牌里啊。U 型场地这个项目是拿了5块金牌， 哎呦， 所以说他在 U 型场地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有绝对的优势， 是。 但是他的最大对手是来自于爱沙尼亚的一位名将，叫希尔达鲁。 你看， 这个姑娘是只参加了铜山站和蒙满山站这2站世界杯，所以在总积分榜当中呢，因为参加的比赛少，所以他是暂时排在第6的位置。此外，除了他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个项目当中都是实现了4人参赛的满额的这样的这个冬奥的参赛名额，可以实现一个集团作战。 哎呦， 但是咱们呢，相对来讲呢，可能就孤军奋战一点哈。 是 世界杯总排名总积分排名2的美国选手福尔哈伯，排名3的加拿大选手卡克，这俩姑娘也是在各自国家当中的领军人物，所以说他们对谷爱凌都是有冲击的。 哎，最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项目当中啊。哎呀，对手也很强，但是我能够力压对手， 哎、嗯， 里边就成为最艳的一朵花， 含金量啊，这就是 啊，对呀、啊， 那片金叶子到底有没有含金量，也是得有实践来检验的哈。 是红花都要绿叶配、 嗯、 啊，就是说谷爱凌这项目，我觉得那更好了， 嗯， 对手实力强了，更凸显谷爱凌夺得金牌这个含金量了， 是 吧？ 嗯， 这如果能在北京冬奥会上夺金，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儿啊！ 对，这是他最擅长的一个 U 型场地的项目， 是 他还玩这个坡面障碍技巧哈，这个呢也是。由希尔达鲁跟他形成激烈的竞争。 哎呦， 这个项目呢，就是希尔达鲁比较强了，他排第一，世界杯总排名他排第一，谷爱凌只排第4。而且呢，在这个项目当中啊，谷爱凌虽然也喜欢哈，但还从来没有战胜过希尔达鲁，也没有拿到过金牌，所以说希望他在冬奥会上能够有自己的这个证明哈。 哎， 除了这个姑娘以外呢，包括世界总积分排名2的美国选手瓦赞，排名第3的一位英国选手穆伊尔，包括04年出生的一位加拿大的选手阿斯林，他们都会对谷爱凌形成一种夹击之势哈。 是， 嗯， 所以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且我觉得啊，谷爱凌她肯定是参加这几个项目是有主项副项之分。 当然， 对， 刚才说的最擅长的那是 U 型场地。 哎，是有这样的主次之分，那就不怕了。 嗯， 一点点把这个状态在奥运会之前逐渐调到一个最高峰，这是每一个优秀运动员所必备的一种素质。今天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说说各位最近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呀？哎呀，看到我喜欢的运动员状态这么好，谷爱凌。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三线作战啊，虽然是一个考验，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如果能把握住这机会， 你给大家说说他这个副项可能比较差一点。 哎、大跳台， 对， 你看，哎呦，大跳台这个也敢跳，厉害了， 就是胆儿够大的。 是啊，这赛季你别说，谷爱凌还真实现了大跳台的突破、 嗯， 第一次获得了大跳台世界杯的金牌啊。当然了，这个他也这个对手非常强大呀、啊，法国的台斯、瑞士的马蒂尔德等等等等。我们也看到了谷爱凌由于仅参加了1站大跳台比赛，所以这个项目的稳定性还需要有所检验，因此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吧。所以今天聊到最开心的事儿，我刚才没说完， 嗯， 自己喜欢的运动员状态特别好，或者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啊，或者说没赢球，但是未来比如能引进一个特别给力的外援，我就感觉充满希望啊。人生一旦充满了希望，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 对，千万不要执着于某一点啊。 对， 说到这个备战的项目，我们也非常开心地看到了中国高山滑雪这个项目，我们又再获得了2张奥运会的入场券，这样咱们可以在这个项目当中实现全项目的参赛了。在1月7号的时候，中国高山滑雪队参加了奥地利1站的女子超级大回转国际雪联的积分赛，我们中国选手孔凡颖和倪月明发挥出色，都获得了 女子超级大回转小项的参赛资格。所以说我们中国高山滑雪队终于实现了在北京冬奥会上11个小项的全项参赛的目标。 哎呦真好啊。还有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啊，什么什么我都能够有所获得，比如说全部获得什么什么名额，就我们中国人都讲什么是团圆什么的，讲究一个圆满。哎，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事儿，最开心的事儿了。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今天小丽康乐两个小时时间，晚高峰5点到7点，陪着各位聊聊最近的开心事儿。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有朋友又问了，说今天听听 FM 为啥就没开这视频啊？因为有技术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原因，咱们今天就先停一天视频。但是视频可以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当中，也可以通过高清的画面看到小丽和康乐的庐山真面目。大家继续的聊天吧，一会儿咱们给各位再来补加一些精啊。继续的来说冬奥这边啊，一些很著名的选手也是在非常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嗯，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美国花滑锦标赛上夺冠的陈蔚啊，他是状态不错呀。 美国选手陈蔚， 哎，是3届花滑的世锦赛的这个冠军了，这也是他在该项赛事上连续第6次称雄。年仅17岁的小将伊利亚·马利宁获得亚军，而华裔选手周志芳是获得了3位。 嗯， 啊，这大家都想了，羽生结弦冬奥会上他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谁啊？啊，就是陈蔚。 嗯，我觉得羽生结弦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因为他的这个4周半的动作哈，全世界都在期待你练习的时候，哎，完成了，是不是到北京就跳一下哈？ 是，最大对手还有运气。 对，真的是运气。当然我们。中国的观众无论是在电视机前啊，还是不知道是不是有机会去现场给他加油哈、啊，都希望能够突破人类极限哈、啊。 没错， 能把这个动作做成了哈、 啊。对，4A 的话，我之前关注到了， 哎、 他要克服身体8倍的重力， 嗯， 啊、相当于比如宇航员一般是8倍的重力，但是宇航员长时间内肯定难度是最大的啊。虽然说羽生可能只有0.几秒的这个克服8倍重力啊，但是也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儿啊。一般来讲，想要滑4A 啊，或者说5A 这种高难度的话，我看之前啊，就为了模拟这个人体怎么弄，得有辅助的人，上面牵一个线带弹力的，就是上面借着力看一看能不能做啊。所以，羽生结弦挑战自己最大的难度，也是挑战现在人类的一个极限。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啊！ 况且他还身上有伤哈、啊，特别期待我们能够在北京冬奥会上看到他这一组精彩的节目哈、啊。 没错。 那说到冬奥的备战，如果你现在有机会走进首钢园区的话，就会发现这边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哈。在疫情之下呢，我们北京冬奥会呢，目前已经有45家赞助企业了，包括官方合作伙伴11家，官方赞助商11家，官方独家赞助商、供应商10家。那么要想成为北京冬奥会的赞助企业，还是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这样的考验的哈，标准也是非常的高、 哎、 那么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呢，冬奥组也是克服了各方面的困难，保持着赞助征集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没错， 那现在呢也是哈，最大限度的啊，把这个市场开发计划做到了更好哈。 哎，是啊，就有一件事特别开心，什么、 嗯、 就是奥运会啊，既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也能实现社会效益，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都能抓着了，那说明你这奥运会办的是相当的成功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往届的这奥运会，就是非常成功的，一般这两点都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我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包括今年马上要开始的这个2022年冬奥会，相当的成功的这样的一种预期，我们看这其实都是对于奥运会的一种预期啊。 嗯， 啊，包括朴旭东他还介绍到了。冬奥的这个特许商品其实也是兼顾了奥运精神和中国文化啊，包括很多运动员啊，还有这个教练员来到我们国家参加这个冬奥会，肯定得带回去点礼物什么的。哎，这个冬奥特许商品恰恰能够将我们中华文化的内涵有一个完美的展现，这多好的一件事啊，把中华文化传遍全球。 嗯，大家要是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去逛一逛冬奥特许商品店哈，也对咱们北京冬奥会做一个支持。其实您选购一些商品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个美好的纪念哈，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哎，是的， 嗯， 这边为您再来介绍一下全国大学生的滑雪挑战赛也是开赛了。早些时候，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表示，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东北赛区及第31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单板滑雪项目的选拔赛是在吉林的赛区来开赛，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北华大学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等17所高校的188名学生运动员来参加这届的大赛啊，确实也观察到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是亲身的参与到了冰雪的运动当中去。好的，我们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小丽康乐晚高峰5点到7点陪着各位说一说您最近遇到的哪些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开心的时刻，跟我们来多多的分享分享吧。 嗯，我叫切尔西说了，我一想啊，咱们春节的时候既是过节，又可以有冬奥会看，想想都开心，这是最快乐的事儿。 哎，是所谓的喜上加喜呀，春节和冬奥会完美的融合。哎，还有一个事儿别忘了， 嗯， 国足。这国足万一要能赢了是吧， 国足2场比赛哈， 啊对啊， 1月底还有2月初，哎，2月1号这场比赛一定得赢 啊，没错，就过年这前两天这些对日本队也非常的关键， 啊，对日本队咱不强求，毕竟是人家老打世界杯这样的球队哈，那但打越南您不能输了吧， 哎，啊是啊，千万别给我们全国人民添堵啊，大过年的。 嗯， 这边了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了，最近最开心的事就是昨天，为啥呀， 嗯， 喝腊八粥，哎呦喝的太暖和了是吧， 是 腊八粥暖胃呀， 还是家人熬的呀，昨天我也是无意中喝到了腊八粥， 哎呦 朋友做的，我当时都感动了，我说啊我都没想到今天能喝到腊八粥， 哎能有这样的朋友， 哎 朋友没白交， 非常开心， 哎是，最开心一个事儿什么，就是多年比如您没联系的一个朋友， 嗯， 哎突然跟你联系还不是找你借钱，而且有啥好事儿，比如说我家熬了一锅腊八粥给你送来了，送到你家门口了，那多好啊。 康乐，我觉得两件事儿你就都非常开心啊，一个是女朋友的事儿， 哎， 一个就是借钱的事儿， 啊， 只要别借钱就开心， 还有吃的事儿， 还有吃的事儿， 哎，最近我已经变成一个吃货了啊， 怎么说呢， 非常喜欢啊，冬天时候照顾好自己的胃，你像我经常以前总说啊追求8块腹肌，认为那个是所谓在外形上改变自己，认为是一个最开心的事儿， 嗯， 但我现在想开了，内在的这种胃要保护好， 你的意思是一块腹肌更好练是吧， 是一块腹肌不用练也行，或者等到夏天我觉得大家在练什么腹肌马甲线啊，这什么人鱼线的，哎，冬天穿这么多看不着也白练了是吧， 合着您这是给别人看的呀，不是给自己看的呀， 是我这都愉悦大家了，你看这边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聊，1908也问了说一会儿是不是我们还要聊一聊关于足球方面的事儿？ 会的， 哎，5点半这马上还有2-3分钟的时间，咱们大概在5点半之后为您会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让他来前瞻一下国安未来的主教练的人选呀。这比利奇老师就离开国安队了，那到底用土帅还是洋帅啊？用谁呀？是不是要用一些具有国安的这个情怀的 DNA 的这种球员啊？另外一个就是还得聊聊国足这件事儿。这国足李霄鹏指导拉了一个50多人的大名单。我这看到说媒体报道说50多人大名单，我还以为有我呢，是吧？把我给包括进去得了，我当一个智囊团， 练嘴都不能去。 哎，或者说 还是上脚的。 哎，以后我建议啊，国足可以拉一个108将，108个大名单，把平时给国足出主意的都给拉进去，比如各家各派的这个啊评论员啊等等等等的啊，都给拉进到一个群里边去，保证大家都满意。你看， 谢谢小小强的分享。这粥我昨儿熬的，哎呦，2碗粥真不错哈。 啊，这是今天还没吃了的， 看剩粥是吧？ 哎呦，打一折轮。你看，啊，这边1908说了，他跟我一样都是一块腹肌，啊，但是我跟您还有一点不一样，我没有啤酒肚，啊，我虽然只有一块腹肌，但是我这肚子啊，自问，好像没有特别的凸起。 哎。原来一块腹肌的内在内涵也是不一样的哈。 哎，这个1908，我提醒您一下 啊， 有啤酒肚的朋友。一般有可能的什么高血脂，可能会是血脂会比较高，得注意身体了。 所以说我人生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哎， 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光是听我们的节目，就像有些朋友那样，真的是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 哎， 真的能让体育改变您的生活，这是我啊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事儿。谁跟我说，哎，小丽，我今天去跑了几公里回来，什么感受？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有怎样的变化？ 是，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和幸福。 你看。 嗯， 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把快乐和健康传递给周围的人。 是 啊，别总你自己在那锻炼身体，周围的好朋友都 都给练起来，操练起来。 然后你告诉我们你在锻炼，哎呀，简直太幸福了我。 或者说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给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比如说，我就是啊，看体育看得多了，我总给我家里人、给我妈、我爸也推荐 啊， 这比赛那比赛，结果我妈我爸现在都成为球迷了， 是吧？ 都能看特别明白，足球什么国家队啊、篮球啊、CBA 啊。啊，什么方硕、朱彦希、翟小川都能分清楚。 那你介绍的都是北京队的呀？ 啊，这反正也都看。 国足给他们介绍了吗？ 啊，国足，反正我是比较孝顺的人，国足我就没给介绍，国足太操心了。哎，是一般不给各位添堵。这边还有3797QZ， 他说了，这今天怎么没有看到我们听听 FM 的这个视频直播？再给您解释一下，今天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咱们这听听 FM 的视频就没给各位打开。但是您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新浪微博正在高清视频，在直播当中可以看到小丽和康乐在直播间的状态。啊，这边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点赞助力榜，来刷新一下。我这边网速还挺快的，手机昨天刚修的。 对， 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把手机修好了， 太重要了。 那天我给他打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呦，着急啊！ 这孩子上哪儿去了？这人 太着急了，还以为说、 不光是我一个人打，好几个人打。 哎，还以为说康乐怎么这？哎呦，不至于啊！说谁把康乐给这个诱拐走啊？是吧？等等等等的。 说这孩子怎么回事？每个人打都是关机中。 哎，有一点很重要，什么？手机。就是小问题，一修给修好了。因为我昨天啊去这个手机相关的修理部，有的人在那手机修了半天仍然没给修好啊，所以平时大家都多关注自己的这个电子设备什么的。另外还要什么，做好备份。来看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阿俊，第五1177，第六4178PP，第七孙东龄，第八大辉698，第九阿迪，第十5755MC，第十一闲人北三，第十二小小强。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马上一段片尾广告之后继续的聊回来，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田英。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 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大论坛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是不是大伙儿昨天把腊八蒜都腌好了？我看到孙东林分享了哈，说我喝了腊八粥，把腊八蒜也泡好了，这是昨天干活的快乐。 哎呦，真好，太开心了！我最爱吃腊八蒜了。 你也爱吃 啊？我不止爱吃腊八蒜，我还爱喝腊八蒜里的醋。我最爱吃醋。吃醋也挺好的。 那你这是蒜醋啊？ 哎呦，是不管啥醋了，反正能让您吃上醋，说明您心里还有惦记的人就不错了呀。 看到3255郑缓冲说，我最开心的事儿，最近哈，就是年底前把这个年假给休完了。 哎呦， 休了一个完整的年假， 不容易。 以前呢都是两天两天的一歇，就是一下就把这年假都休完了，真好。 哎，两天两天不过瘾，一下休了10天半个月。关键您休那么长时间，现在这个旅游也不是特别方便。在家宅着吗？那 昨天在家泡蒜来着 啊，泡蒜。哎呦，那您这泡蒜的话，那得一周时间才能吃啊，当天也吃不了。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着吧。咱们马上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来跟天英聊一聊啊。天英你好。 哎，小丽姐好，康乐好，大家好。 哎，天英好。 昨天喝粥了吗？ 回家太晚忘了喝。 哎，没事，今天补上一样。天英， 今天是剩的了。 是，今天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说说最近开心的事儿。 哎， 天英，你关于国安的主教练这事儿有没有一些开心的事儿啊？比如说有没有你心目当中非常好的主教练想推荐给国安队啊？ 我心目当中推荐给国安队，我推荐了好几年的那个小云加吉，不是去国际米兰了吗？ 啊，是，我也想推荐一个，我想推荐齐达内要来了就好了，啊，我还能 估计是大巴黎了。 哎，是啊，你看， 哎，你没推荐穆里尼奥来，我看他那边日子过得不太好。 啊，对啊，我怕他把国安也带沟里， 嗨， 是 祸害罗马吧？ 嗯， 不要来北京。 行，天英，那给我们推荐几个靠谱的吧。你觉得这国安这个，首先是洋帅土帅，先给说一说吧。 啊，这个我之前啊也是咨询过一些情况。现在的情况啊，是咱们俱乐部的相关人在这个在外国呀，也在不断的去见。就是究竟我也问了问题，我说究竟是洋帅土帅？其实现在呢很难有个定数。就是如果是洋帅的话，现在正好也是在外国嘛，也要见一见很多的这些别人推荐来的人选啊，要沟通一下。现在得把实际情况、真实情况得跟人说说，对吧？我们不再是原来那个啊，这个中场天下无敌、亚洲第八的这个球队了，我们也有些困难，是吧？而且。明年是赛会制啊，是主客场，咱也不知道要不要跟着我们一块儿隔离，这其实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得跟那个俱乐部把这事儿说清楚，跟那个教练把这事儿说清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那是洋帅，那么那如果是土帅，那么可能洋帅那边没有谈下来，那土帅这边，咱不能叫土帅了哈，就本土教练哈，然后，可能也有这种不错的，或者说有后备人选，可能也在谈。这个现在究竟是本土还是请外国人，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数，看谁合适，现在都在谈的过程当中啊。 嗯，本土教练啊，这两天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国安的这几位很受欢迎的，比如我给你举个几个例子啊，天英，徐龙 啊， 陶伟， 嗯， 就这俩好像很多人都提到了。哎，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找一些很受欢迎的曾经的国安球员啊来执教啊，带这个队伍啊，天英？ 我觉得就像天才球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样啊，天才教练也没有一蹴而就的，穆里尼奥也不是一蹴而就，穆里尼奥真是跟着这个世界名帅啊，跟着罗布森啊，也干了好多年这种翻译助教工作，就是我认为真的是这个助教国安队这种级别的球队哈，一定不能说哎我拍脑袋我赌一把，我赌这人行，我觉得这不行，一定得是有一定经验有成功可能性的。您看那郝伟的成功啊，郝伟的成功那也是因为郝伟在很多地方也干过，也执教过，连国家队人家也执教过，所以说在山东鲁能人才有一个厚积薄发。所以说对于国安队来讲，我觉得现在我个人感觉啊，从我们本队当中本俱乐部当中临时说我拍脑袋提拔一个人上来直接干教练，现在看可能大家在情感上情怀上还是挺希望的， 但是有没有这种合适的人选哈、啊嗯？我是比较担心。 是，另外一个就是选一个教练啊，到底说俱乐部要看这个队员所谓的俱乐部 DNA， 还是说完全看实力？这个我看好多朋友的这个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天我认为还是首先要看这个教练的实力，因为你看像曼联队啊等等队伍，他其实都已经验证了，就是有俱乐部很强的 DNA， 不一定就是最适合的一个主教练，是吧，天英？ 而且一旦他这个执教不执教的好，执教不好了， 哎， 这个 DNA 反倒成了他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了，对吧？ 是， 你俱乐部把他拿下来吧，情感上啊，这个成绩上面啊，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你不拿下来呢，你又负重前行，觉得很累。 哎， 对，真的，真正是啊，我们只看成绩的情况之下，先不考虑情感，情感跟成绩结合到一起，那当然最好的。如果不能结合到一起，成绩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天儿，你说这特别对，我是觉得情感跟成绩肯定不能往一块儿放，混到一块儿就是，哎，就是分不清楚了。再有一个是情感跟钱，什么商议啊，最好别往一块儿混。 对， 不是你要谈情感就谈情感，如果你谈主教练选拔的话，就看主教练所谓的一个专业性的考察，说哎，这个他执教怎么怎么样，能不能带来全新变化，执教上能不能让球队更上一层楼。我认为这个标准不同的话，那你肯定选的人就不同了。这边志夏他提到了说谢峰谢指导，他觉得可以上，顺便练新人，你觉得呢？ 还有人说金钟夫怎么样？我看到这个朋友已经说好几回了，那咱也回应他一下。 哎， 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是不是选一些就是比较熟悉中超和亚洲足球的人，可能相对会好一点哈？那大家惦记的这些人，你觉得都合适吗？ 其实我觉得我理解大家的意思啊，就是选一些离咱们中国足球近一点的哈，也执教过，名气没那么大哈，也能接受得了，跟咱们一块儿这种。打赛会制的这些教练是吧、其实我您说这我觉得到位置都不行，甚至不是他我觉得也可以。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其实你有一个严格的教练，未见得技战术水平有多高，有天赋过人的这种临场能力跟世界接轨还不够。我还是觉得现在的中国足球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阶段，你能严格管理大运动量训练，让球员技战术特别统一也就管用了。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管用了。不用说我请一天才来，这个天才能教我们点什么东西，不用，咱还不到那个程度。你都是皇马，你请他管用，你都是北京官，我觉得你找一个严格教练，能够让队员不偷懒，保持体能优势，对吧？我们的这种进攻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高强度高烈度，有这个水平的教练就可以。 扎切罗尼这种不太适合咱们 啊。是。当然这边我们今天话题说是周二的快乐大会，最近大家都分享了最近开心的时刻。我觉得有一事儿会特别开心，天英，就是选了这外援啊，像刮彩票似的，哎，他一刮中500万的那种感觉，是吧？这又是没花多少钱，性价比还高，就这种外援的话肯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再让我问问说这谢峰谢指导，天英你看好吗？ 我觉得谢指导一直是一个挺好的教练， 哎， 然后对，而且职业生涯也见过大风大浪，人家打过亚冠，对吧？那么困难的时期也带过各种各样的球队，而且呢，就是用大家话说嘛，还有这种 DNA 嘛，是吧？还有这种基因嘛，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哎， 然后离我们单位也近啊，我那天在我们单位边上一电视看的， 哎呦，是吧？ 挺好的，我觉得对，我觉得那个挺有这种，而且老北京队的嘛，我觉得挺好。如果谢指导能够执教的话。我认为球迷的这种容忍度啊，包括媒体的容忍度啊，相对比外教会好好多。 没错， 教练啊， 也不是没救过火，还带过一段时间。 对对，人家真是可以。你说换一个人的话，可能人家也这个外教来了，人可能没三场比赛踢不好，踢了咔嚓就给人家就批评人家是吧？那谢指导大家总归是留点情面，带点感情，那可能就好一点吧。 哎， 是吧？ 这个谢指导，而且性格也特别好。我这大概10年之前还跟谢指导还一起解说过球呢， 啊， 人特别的好， 对， 哎，另外这边还有朋友说李章洙那种就是很严格，是以前找的，还有看好几个人提到了说，李铁多好啊，李铁指导啊，这是开玩笑吗？南极说的，啊，另外还有人提到李明，就是国安队总经理吗？ 啊， 昨天连线时候呢，原野老师也是稍微的带到了一点，天儿，你觉得这两位有可能吗？ 您说国安的总经理李 哎，对， 那不太可能， 对， 我觉得 是国安的总经理，对， 我觉得执教也可以吧，但是我觉得人家现在是总经理哈，执教可能更不大， 对， 还有那么多的事务性工作哈，对，我认为他执教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其实您刚才说那个李章洲那种风格，就是刚才最早说的那个。 哎， 我们就当初李章洲在带队的时候，你说他就是最早带国安队踢这种压迫性足球啊，踢这种高强度足球的。那当然那个时候也遇到过那种队员之间的那种反弹比较大，对吧？就是那队员对他也有比较大的这种情绪嘛。你训练的他也累了，队员谁能愿意轻松一点嘛？你带大家那么不轻松。但是09年国安夺冠，直到今天我也认为有很大功劳是李章洲打下的基础。国安那个赛季能够前场逼抢、前场围抢，给对手那么大的压力，就是李章洲打下的这个基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再来一个这么一个风格的教练，严格带队，我是支持的。 哎，是。一个好的教练带来了一种好的风气，包括训练各种情况，其实我们看到比赛当中是一个具体的展现，但是训练是最最基础的事儿。希望国安队这个主教练未来能够选择一个最最合适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谢谢天英。 好，哎，好，再见。 再见。 看到荣成斋这开玩笑说完了，天英说出来的人选故意都没戏。 刚才说到这个李明的事儿啊，昨天我连线那个袁野老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就那意思，就是说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李明之前也带过队，就是所谓的能力上，但是说这个职责方面啊，那肯定是，人家现在是总经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啊。 对，我觉得他这是职业生涯的选择吧，应该是不太会再做主教练这样的比较辛苦的事儿了。 哎，是这个咱不知道啊，这个 Escape 他说了，估计人家也没那心思当教练。哎，大家反正就是脑洞大开嘛。我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什么？这教练没选出来之前，大家各种各样的猜测。哎，而且是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太好玩了。看谁最后能够猜对，猜对的人一定会感觉非常的开心啊！你看， 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红果说了，最近啊，我年终财务预算也就决算表算是做完了，是我最开心的事儿。接下来就可以休息置办年货了。 你看， 那这一年的工作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哎呦，对，不是一身轻，感觉是最开心的。而且您不是说啥也没干，我这提前都干好了。业绩啊，是吧？ 对，干好了之后你就觉得很舒心。但如果你带着说，哎，我有点事没干完，然后再去过年的话，那心情就不一样了。 是，当然，如果您说是最开心的，还有朋友说，哎呀，那达到财富自由，那最开心了。那意思不用干啥事了，不用急着挣钱了，天天也能够够花。啊，我希望各位都早日达到这个财富自由啊！啊，都像国足的规划球员一样。8740IL 他说了，有你们体育节目，包括我们这新改版节目，还聊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天天都非常的开心。而且啊，听我们体育的部分的时候，总是提醒他该运动了。哎呦，你看 7720说了，最近最开心的事儿是多年的好朋友得了一个不好的病，庆幸的是早期及时成功手术。 哎呦， 哎呀，这是非常开心的事儿哈，也祝您的朋友能够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哈。 哎，没错。 张翔说了，我最近开心的事儿就是我们家孩子长了第9颗牙了。 哎呦，换牙呢？ 这是孙子辈儿啊，还是儿子辈儿啊？我感觉张翔听这个名字，应该还是儿子辈儿的哈。 哎，换牙了。 嗯， 我给您提个醒，小孩换牙的时候啊，千万别让他咬，咬东西啊，尤其那个牙。特别嫩，小孩的牙呀，你想给它掰成什么形就什么形，容易什么呢？不整齐啊，所以一定要看住孩子，别拿什么硬东西就让他咬啊，否则如果咬坏了的话，那长大一点还得去矫正，那可能要花挺多的钱了呀。 嗯，有一朋友说，干脆咱们把温格请过来吧。 哎呦，温格 有点太远了 啊。温格关键他也 年纪也大了， 不是说最巅峰那个时期啊，就是干主教练这活啊，你有心很重要，还得有力，有心无力那是不行的，就是你这个一线的事儿，操心的事儿多了去了，干教练啊，所以最开心的一个什么事儿，年富力强啊，说这个这人这教练，哎，有想法，有实力，有梦想，还有体力啊，您啥都站上了，那这工作肯定能干好。 嗯，最近开心的事儿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说我发了年终奖。 哎呦， 1908说是14号晚上手机短信一响就知道工资到了，那 你 是月中发工资是吧？ 哎呦，这个发多少啊？几位数？ 你就瞎问，别瞎问 啊。这个当然1908跟我挺熟的。 嗯， 另外这个流年千里他说了，他最快乐事儿跟1908一样。哎呀，你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都是15号。啊，开支补助的时候感觉非常好。 嗯， 你看 也有说的，哎，我估计啊，国安肯定还是要选欧洲的教练，大概率是那个方面吧。 哎呦，反正我觉得，既然就是为了所谓的这个高性价比， 就别请一些什么大牌的了，或者是欧洲外教，还得来适应，银子不少花，效果呢不一定有本土的强，就是让本土靠谱的一个来啊，把这过渡时期，反正不是今年明年说国安队好像是要进行一个过渡的时期嘛，一点点把实力恢复起来，我觉得还是让本土教练来吧。北京老小子是说他推荐一个谁呀、啊？范大将军，范志毅，范大将军这个关键，这我们北京这屋球迷能接受？这不是国安球员过来执教国安的球队吗？这好像也是一个事儿啊。 别只关注国安和国足哈，我们说一句女足吧，因为女足已经出发了哈，准备啊，十一号，也就是今天，女足23人的名单出来了，水庆霞要担任主教练，由王霜领衔。名单当中呢，您熟悉的唐佳丽啊、娄佳慧啊，包括李颖这些名将都在哈。那我们呢，女足要在上海东方绿洲体育训练基地集训，15号就要去印度参赛了。你看今天都11号了，3-4天的时间。那和集训名单相比呢，沈梦雨和吴海燕等人是无缘随队出征。那这一次呢，咱们是参加的亚洲杯，也是水之道哈带领这个球队第一次参加大赛， 是 20号到2月6号在印度举行。我们早间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去印度的前景哈，因为那里的防疫跟咱们国内紧张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多少还是有点为姑娘们担心哈。小组赛当中呢，中国女足将会依次对阵中国台北、伊朗和印度队，赛程是20号先打中国台北，23号打伊朗女足，26号打印度女足。也希望这一次我们在出征的过程当中平平安安的回来，千万别有什么事儿哈。 没错，尤其是这个23人全新的大名单啊，这个水之岛，你看。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啊，跟之前的主教练选的人，我看到好多的老面孔啊，都全新的回到了中国女足当中，真好啊。网友有才啊，就说了、水之岛看来不水啊，眼睛真毒啊，看的都是中国女足最中间的力量、所以说 水之岛一直都是带联赛的球队嘛，他对姑娘们的水平、包括各支球队的情况也是非常的了解。 你看啊，这次回归的很多马军啊、张睿还有李颖，哎呦，李颖这是挺厉害的一个队员，在个人社交账户表示说，感谢这次机会，尽最大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接受新一轮挑战，不负韶华。我们期待着中国女足全新组队之后，就是所谓的开门红是吧，一支新的球队有新的气象，这是一件相当开心的事儿啊。大家晚高峰5点到7点，欢迎各位在2个小时节目当中跟小丽康乐今天来聊一聊最开心的时刻。各位最近是什么呀？今天我们周二的快乐大会，以后每周二咱们都是快乐为主题啊。 好的， 你看 大美和小丽就说了，我闺女研究生答辩顺利通过了，真是特别开心， 太好了， 祝贺您，祝贺您闺女。 哎呦， 阿迪说了，哟，女足的事儿是吧，这回咱女足也是把能带都带上了，可以好好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姑娘，棒棒的，看好你们。 哎，是刚才说这个答辩顺利通过的， 嗯， 这个挺厉害的我觉得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啊，这个答辩好像都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研究生越往上，博士啊那个更难了啊，所以您闺女肯定是没少花心思在这件事儿上，好好的给您闺女做顿饭是吧，犒劳犒劳还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关心的人取得了长足的这个进步，包括我们喜欢的球队，刚才有朋友给推荐了说啊，这让谁啊，阿莱克斯王他推荐的主教练啊，说本土的这个国安的教练员呢，就是邵佳一和谢峰指导啊，又有人推荐陶伟，他说他觉得陶伟比较适合做什么呢，军师，高参，哎，确实，陶伟踢球那会儿是动脑的人啊，你看， 也在盯着青训啊，现在， 哎， 也有朋友说了，要说开心，就是以后咱这个疫情平稳了之后，期待恢复主客场制，哎呀，要是去现场看一场球，那才是真正的开心呀。 没错啊，尤其是像 CBA 现在的这个比赛啊，也是偶尔的比赛。让有观众进来， 对，你看现在长春的观众就比较幸福哈，他们可以在现场看， 哎，但是还是赛会制，现在 对， 没有恢复到主客场、对，就是体育比赛，你说这个有主客场的感觉多好啊，是吧？ 就跟之前比利奇走了之后啊，就有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就跟这个咱们同事说，我还没去现场看过他的指挥，也没有机会，真的是见他一面哈。 哎，是 说说就走了人家。 哎呀，你说这跟国安的缘分是稍微的。有缘无分吧，就算是了。 跟球迷的缘分不那么 不那么这个浓厚哈。 哎，对呀、啊，比利奇不是接受采访时说了吗？啊，他觉得来中国这国家没来错，但是这个时机啊，可能是稍微的显得不太走运了一些。 而且咱新球场他也没看着，你说说？ 哎，可不是吗？哎，所以期待着未来这国安主教练，我觉得就是还是本土教练过渡一下，否则你说你再找外教的话，那能比比利奇能强多少是吧？再来这个这一段过渡时间，人再不满意什么再走，还浪费钱。啊，所以倒不如让本土教练来试吧试吧。这边0972悠悠他说了，孩子上大学放假回家他就很开心啊，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儿了、 对， 哎呦，那您的厨艺好好的，今天晚上展示展示吧、 嗯、 给自己孩子多做点美食。我看有朋友喜欢吃鱼的，来点这个好吃的鱼，大虾什么的啊，都给弄上吧。 灰太说了，水之岛一直在一线，这是最大的本钱，入手快才能下手狠。 哎， 就把这些能带上的全带上了，姑娘哈。 是，关键还是女教练， 嗯， 跟女队员之间沟通比较顺畅。 她自己也踢过球，她太了解女孩子是怎么回事儿哈。踢足球 是， 嗯， 这边鹏他说了，他最近最开心的事儿，想让我们聊一聊，说这个女记者与这个首钢队队员的那个事儿、 已经处罚出来了，你看到了哈？ 哎，是，就是记者啊，就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就记者在场边记录啊现场的情况，包括你做一些客观公正的报道就够了，不要在现场充当什么这个加油助威的这个人员。我确实看到了啊，这不针对任何的地区，所有的这个地区我看到了，这个记者包括足球篮球记者我都观察到了，都有那种人明明是记者啊，非得干那些球迷啊或者说这个拉拉队的事儿啊，在场边特别激动那种。我认为那个是记者其实不专业的一种体现。 嗯， 你看， 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去干什么的哈？ 哎，是啊， 嗯 啊，这边还有朋友，你看都聊起来了。 哎，金豆都说了，最近开心的事儿，我元旦的时候放假嘛，带孩子去南宫冰雪大世界玩去了，超嗨！哎，分享了一张图，看得出来这个元旦跟孩子过得很开心。 哎，是能跟孩子一块有共度美好时光的这个状态。 嗯， 看着您拍这个图片了，哎呦，这坐的是海盗船还是什么香蕉船？ 这个是应该就像冰上的那个可以滑行的爬犁似的哈。 哎，是特别好的一种状态啊，就是大家多分享分享，平时快乐的这个都得照点照片才行啊，是吧？留下了这个 精彩。我今儿没给你照相呢，是吧？ 哎，我今天咱没视频，所以我这衣服也没换。今天 你说我给你拍个素颜照。 哎，这不了不了，素颜咱就不了， 必须得化了妆才行。 平时我也不化妆，但是平时这个衣服啊，这所谓的人靠衣装马靠鞍啊，今天也没穿特别限量衣服， 今天穿的私服。 哎，就不拍了今天。 你看看玉说给他拍照就这样了。 哎，小丽还有个特点啊，小丽特别喜欢照相。哎， 我特别喜欢给你照相。 哎，小丽的这个摄影技术啊跟那谁有的一比啊，是吧？这照相这事儿特别好。哎，你看大型犬科动物他说了，谢峰是干不了教练了，啥意思啊？这不清楚啊。谢峰指导之前这个救火教练没少干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经验的，而且绝对是国安元素的一个队员啊，是吧？ 嗯， 你看 时光雕刻说了，去我姐姐家，姐夫做了几道煎炒烹炸美味的大菜，做饭好好吃，我们享用享受其中美食带来的快乐。 哎呦，姐夫做菜， 对，生活当中这样的美好的这个时刻哈，一定要铭记。拍照了没？ 哎，对。啊，姐夫给你做菜，那你家你姐在家里地位挺高啊，看来。 嗯 啊，是吧？一般说这给人做菜啊，都表达了对这个人的一个真心的，就是爱的体现，才给你做菜呢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讲究什么呢？最高规格的宴请，不是去什么大酒店去开一桌去，那个其实很简单，都是在家里边自己亲手做菜啊。所以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看谢霆锋的那个节目，学了不少道菜啊！以后我准备做好了，让大家都品尝品尝。哎，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康乐周二的快乐大会，跟各位说说最近开心的事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明天受到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防风保暖要做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山区还会出现零星小雪，能见度低，司机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山区晴转阴，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阴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零上三度，最小相对湿度30%。预计明天晨练时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气温在零下八到零下五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风大，不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4天。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堂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今天工作一定很繁忙，年前嘛，总是有好多事儿的哈。如果走在繁忙的街道当中，有一些堵车的时候，请您和金戈铁马保持互动，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是说高兴的事儿啊。 哎，是今天周二快乐大会 啊。 这为啥说周二的快乐大会啊？我总结了，因为我们这屋啊，周五是吐槽大会，然后呢。哎，周六周日好像两天应该挺快乐的，在家休息。周一啊，工作啊，第一天工作，这快乐好像不太适合 聊，来不及说这个， 啊啊、全都是各种忙的事儿。咱就周二，就是刚开始忙，人家稍微有点什么心烦意乱了，我们给您来快乐大会， 嗯， 把所有的心里的不愉快全部都驱散掉啊。 语文、数学说了最近开心的事儿，你看今天我跟孩子一起喝茶，我发现，哎呀，我们家孩子比我还爱喝茶呢。 哎呦， 这是找到了共同的爱好。 您喝啥茶？给我介绍介绍呗。是绿茶、乌龙茶，还是什么青柑普洱啊？还是奶茶呀？ 哎嘿，奶茶太不健康了。 奶茶算茶吗？奶茶算甜品吧， 里面有茶就算吧。 哎，是。 也有朋友说了，说咱国安刚才聊了半天，说请外教的事儿，那咱别请了。你看比利奇就是一个例子呀。 能找一个比利时的教练呗， 也行哈。 哎，我看行。 比利奇就是个例子，因为想家人啊，想这个想那个的，这人走了不能这样，不长记性，所以咱不能请外教。 而且现在这时段想请真正大牌有实力教练，100%外教请不来。 嗯， 别说国安请不来了，国足你说现在找一外教特别厉害靠谱，你都请不来。只能请那种所谓的，哎，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稍微还是比利奇这种啊。比利奇他就 不算是特别有大牌的这种教练什么的，不就执教过这个英超的一些中下游球队吗？来了，这种教练一般的需要什么？球队四梁八柱非常齐全， 奥古比埃拉、巴坎布这个级别的，他可能说带来成绩。但是你说完全啊，这些大牌都走了以后，靠教练，国外的这些教练，他也不一定好使。所以大家，我觉得为了省钱，国安队就是本土教练找个靠谱的，这一两年好好调整调整，拉练拉练啊，然后未来感觉是，比如说把这波队员给培养出来了，能够在联盟当中第一集团站稳脚跟，那可能就是一个最开心的事儿了啊！你看，哎呦，大家这边继续聊着吧。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周二的快乐大会，咱们说说最近最开心的时刻都有啥呀？咱们一会儿大概在6点10分将会来说说篮球方面的事儿啊。一会儿将会为您连线的是篮球记者宋翔，来自北京青年报，来点评一下首钢男篮目前的一个状况，包括这林书豪啊，这还能够恢复以往的那个状态吗？啊，另外林书豪一旦恢复不了的话，新的小外援布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这布朗到底厉害吗？等一会儿咱们6点10分左右让宋翔给我们来介绍一番啊。 CBA 呢这一轮的比赛呢进行当中哈，今天11点就开始有了。 哎， 我们来看刚刚结束的这一场，广厦对阵天津，有胡金秋又砍了25分， 你看 孙明辉13次助攻呢。 哎呦， 最终广厦是125-94大胜了天津队，他们就取得了6连胜啊。目前天津这边得分相对高的还是他们的外援刘切斯特，贡献了22分6个助攻的数据。另外呢，同时进行了一场比赛，下午3点多进行的这一场是江苏对阵广州， 是 吴冠希21分10个篮板的大两双，朱明镇也贡献了20分。最终广州队是80-72，得分都不高啊， 是 战胜了江苏队，这样呢也是取得了3连胜。同时现在江苏队呢是10连败的成绩了， 你看 这是下午进行的比赛。 哎呦，这李楠指导那队吧，太难了。 是 啊，但是中午还有这比赛，我看到辽宁队应该是险胜深圳啊。这场比赛当中还郭艾伦怎么赛后我看就发了一个微博， 我也看见了。 哎，是好像说有人还喜欢管郭艾伦叫大侄子，好像很多球迷都觉得这郭艾伦的外号应该叫大侄子。 但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的时候偶尔也这么说。 哎，是 那不喜欢那咱以后不说了吧。 他看来还真不喜欢这个称呼。你看他写到， 那咱都注意点哈。 是咱以后就别管他叫大侄子了。这个我觉得跟他特别亲近的人可能开玩笑他觉得没问题。 对。 但叫多了这事儿我是怎么理解的呀？大侄子说的就是郭士强的侄儿， 是 啊，那意思你是通过郭士强你才能走到今天，还有些许这方面的寓意吧。那郭艾伦已经证明自己完全靠自己实力走出来的这一片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康庄大道啊，在篮球当中所谓的地位，他肯定不希望说大家都提说哎你是谁谁谁的侄儿啊。比如说还有我看到之前说这个明星啊是吧，结婚一个是明星，另一个不是明星啊，比如说康乐是明星啊，我跟谁结婚了，人家那个就不愿意说啊，康乐的妻子，人家愿意叫自己的名儿。我这说的很直白了，但我不是明星，我这举一个例子啊。 嗯， 你看大家就明白这意思了， 是 就相互尊重这一点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事儿啊。 昨天今天中午这场比赛他们也是打得挺激烈的哈，2分才战胜了深圳队。 是。 那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宁波队对阵四川，最终105-78大胜了宁波队。 是。这边还有朋友互动说那郭艾伦不叫大侄子了以后叫啥呀？ 人家本来就这是咱们球迷就开玩笑的时候嘛。 哎，是我知道大型犬科动物说要不然就改成外甥吧，大外甥那也不行。这个海豚朋友说要不叫小郭子这也不行， 咱就直呼人大名叫郭艾伦不就完了吗？ 是 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哎，还有朋友说要不然叫郭老师，一般现在不都管谁叫老师比较好吗？还都不太适合，咱就叫艾伦得了以后。这边大家继续的聊着，马上咱们将会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来聊聊首钢男篮的事儿啊。当然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林书豪应该是最新的发声了，今天上午 林书豪呢在社交媒体微博上也是更新了内容哈，说当我被打倒时我必须再站起来，当我失败时我必须再试一次。 哎，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逆境使我们更强大，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妈妈也一直对我说你只管尽全力去做，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哈。他是有信仰的。 哎， 那么上一场和浙江广厦的比赛中呢他是没有得分的回归之后呢目前 前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加上密集的赛程，以赛代练嘛。当然很多球迷现在也质疑他的能力啊，包括很多业内人士，包括我们的记者等等。目前看吉布森的上场时间呢是慢慢多起来，而且呢另外一位外援布朗也是到达中国哈，隔离结束了，有望在第二阶段和球队会合，所以大家也期待说新来的外援布朗25岁比较年轻嘛，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下这支队伍哈？ 哎呦，如果遇到一种情况，那是最开心的事儿了。遇到困难，马上就能有人给你解燃眉之急。哎，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尤其是球队遇到困难了，咋办？咱马上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 嗯，看了好。 宋翔这边大家都关心到了林书豪这个状态，短期之内你认为能否有一个本质的一种改变？另外对于小外援布朗什么时候上场，包括这个布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大家非常的关心呀。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林书豪在短期内是否有这种质的改变？我认为不会。因为呢书豪呢确实你可以从目前的7场比赛来看，他的整体的状况并不是很好，那至少我觉得跟2年前他的状态相比的话，下滑的比较明显。原因呢是多方面的，我记得在之前的连线当中也说过，包括他经历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新冠，他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脑震荡，阑尾炎等等身体状况真的并不是很好。当然说，经过过去的那个40天的休赛期，确实舒豪无论在体重，他的整个的融合，都还算不错。也在恢复状态，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他来到比赛的阶段的时候，书豪的整个的能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制造杀伤的能力都是在这个下降的，并且呢在一些方面下降的程度比较明显。那短期内书豪我觉得没有发一个本质的一个改善，他并不会说通过比如说2场比赛或者3场比赛完成一个质的变化，但是我会觉得书豪会在努力的提升他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书豪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运动员，他过去的这些打球的经历会告诉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调整，如何去让自己的状态尽可能的去达到教练组或者说球队对于这个位置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书豪在他作为一个优秀的球员或者一个成熟的球员他所具备的一个素质或者一个特质。那书豪呢其实我也问了一些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经理团队的一些成员，我说什么原因造成了书豪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问题。他们给出的这种答案呢并不具体，只是一个比较比较一个概括的一个解释，就是书豪他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身体上跟心理上的一些这种问题。那心理上呢，因为呢书豪呢确实他很想去打好这次的这个重返首钢队的比赛，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会他形成一些压力，也就是说当你打得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当你打得并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着急，或者心态的时候你如何去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你如何去保持一个耐心，去让自己去从低谷当中走出来。但是我看书豪在近期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是不断的给自己打气，或者说通过一些文字去表达自己现在的一些想法。总体上而言，书豪我觉得还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他能够想办法去提升自己的状态。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布朗。那布朗呢已经在上海队在上海呢是停留或特训了1周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呢北京首钢队派了训练师李昂来跟他在上海进行特训。那李昂呢现在已经返回了北京，按照之前的计划，布朗应该是在这2天就要返回北京，但是呢考虑到一些疫情的影响，这个计划呢是否改变呢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布朗如果不返回北京的话，他会在上海继续的训练7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如果布朗返回北京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北京的时候，这边呢有3个年轻的球员在进行特训，并且呢这边还有个人的技术发展教练劳伦在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这种特训。所以布朗如果能够返回北京的话，他能够跟这些球员打打对抗，能够尽量的去熟悉一些这种跑跑战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而言非常重要的。那在之后的一周， 无论是布朗在上海还是在北京，那过完这一周之后，实际上布朗就会前往赛区跟北京双方队去会合。我记得之前也说过，如果按照时间推算的话，一切顺利的话，那布朗呢会在第二阶段的尾声阶段会跟球队一起出战在赛场上。到时候呢，北京双方队还有大概四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对手呢也不算很强，当然最后一轮是深圳队可能会比较强挑战，但是呢其他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应该说只是一般。所以我觉得对于布朗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跟时机，去让他去找感觉，跟球队在场上去找一些这种配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仅仅依靠训练，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 四铁白五说了，留给林书豪时间其实也他认为不多了，就是他的意思我理解了，再这么表现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就被搁置了，把他这个或者说裁掉啊等等的，我看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另外还有语文数学想问问宋翔，说有没有可能招一些像杨阿丽啊、栾立成这种小将到这个球队当中，因为锻炼新人不止应该是口头上说一说，应该是在行动当中有所安排才对。宋翔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比较纠结，因为呢确实你刚才叫杨阿丽这名球员，确实我觉得是北京首钢队一直或者这两年一直在培养的一个年轻的后卫球员。但是你考虑到目前咱们有田宇翔包括小雨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人员很多，那吉普森也可以来到这个位置上，舒豪也可以打到这个一号位，所以对于年轻球员的时间跟机会是一个大幅度的压缩。而这次呢像杨阿丽呢也没有在第二阶段去赛区，我在之前甚至有所猜测，我说当小雨方硕出现伤病之后，北京首钢队是不是会急招杨阿丽去赛区，就像是北控队在之前将孙思瑶紧急的招入了赛区。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安排，那也就是说北京首钢队可能在第二阶段就会将杨阿丽范一鸣这样的年轻球员继续的留在北京，让他们跟随训练师劳伦一起训练。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呢你得怎么看，之前也说过亚尼斯是一个职业教练，他一直希望的是或者说首要的目标是完成好他的一个球队的带队成绩，所以呢用更加成熟更有经验的球员是他完成比赛的一个最为稳妥的一个选择。但同时呢很多球迷或者说球队这块呢也希望亚尼斯能够尽可能多的去平衡好如何保持好的战绩，同时更加锻炼年轻球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很难去完成一个很好的平衡。所以呢杨阿丽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事情，但是他心态其实保持得很好。而且杨阿丽像是球队的老大哥比如说翟耀川也时常呢跟杨阿丽去分享一些经验。翟耀川曾经跟杨阿丽也说，他说像这个球队其实呢还是得慢慢来心态呢要放得更加平和一些做好你自己的事情，让机会来找你。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宋翔 再见。 再见。 拜拜。 大家这边对于林书豪的问题我看分两种观点一个认为等一等林书豪吧，这是关老爷还是荣成斋说的相信林书豪能够回来但是这边还有朋友就说了别等林书豪了赶紧换人吧。我的观点是林书豪并非他就是一无是处，大家观察一下林书豪的防守他其实还是有的，就防守的底子他的预判啊等等的脚步还是能跟得上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之前在对辽宁队比赛的时候林书豪在场上辽宁队的这个后卫对他的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林书豪的防守能力还是可以的只不过现在进攻上边有点顶不上去所以能不能首钢队啊就是继续用林书豪，但是把这个作用稍微的给他分解一下，进攻就别靠林书豪了，首钢队 还是靠他串联哈， 串联可以组织再加上就是林书豪自己要做一个心理的预期，就你别总投一些球了，可能你这效率也不够高，突破也突不过去。另外什么做好防守，就是防守我认为仍然是林书豪在 CBA 当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点不知道大家跟我的观点是不是有相同之处这边大家都在聊今天这个话题的事儿就开始有朋友怀念起以前的厉害的球员马布里，这谁说的1993 UF 他怀念马布里和闵鹿蕾指导当年带来的那些非常伟大的比赛， 关键那会儿是四年三冠，成绩也是能说得过去的呀。 别怀念了，现在老马正忙着呢。 哎， 他那个队也是够呛啊，现在 也烂糟糟的。 对，今天晚上有比赛啊，八点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老马的球队。 哎 ，Escape 他说了，他对林书豪现在仅剩下尊敬和同情了，啥意思啊？就是觉得 缓不过来了呗，那意思 啊，觉得就是看这个林书豪打就是情怀球了呗，我觉得不一定，慢慢缓一缓。 对，辉太说了，我终于知道雅尼斯为什么没头发了，这太累了，够忙活的 啊。雅尼斯可能跟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就是干完教练这一行之后了，都得熬夜看录像。以前我采访的主教练啥的，看录像都看到两三点，然后一个赛季的那不断的熬夜，天天看，那可不掉头发吗？啊，再加上可能雅尼斯啊，这个什么油脂分泌过剩，跟这有关系。今天咱们话题周二快乐大会，小丽康乐陪着各位两个小时，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聊一聊最近各位开心的时刻是什么。4578优异，我给您加精了，说的他最开心的时刻，最近他的母亲身体非常的健康。 嗯， 哎呀，太好了， 家人健康是最大的幸福。 哎，没错。还有一个事儿也非常的幸福，什么呢？哎，总是有人想到你，而且啊，不是一般的想到你，还是什么呢？ 嗯， 好想好想到你那种感觉。 哎呀，真好，真幸福。就像我爱水煮鱼， 哎， 他老想着我，老跟我说话。 哎，这个我爱水煮鱼还是爱吃水煮鱼啊？不知道， 爱吃水煮鱼是吧？ 哎， 谢谢你老想着我。 哎，是。 哎，你今儿要唱歌吗？ 今天我们听歌。 哦，今儿不唱，今儿听。 哎， 行。 好想好想。 嗯。 而且啊，这个唱歌啊，不是说是啊为了秀一下的这个唱歌，根据我们今天话题，情到时刻 必然会唱， 自然会有歌曲响起。这不是刚才说到了，好想好想。 嗯。 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有个人好想好想你。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雨。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 哎呀，这边有朋友说了，这小丽刚才提到水煮鱼，是不是小丽平时爱吃水煮鱼 啊？ 不行，我这个现在吃辣的可不成。 哎， 嗯， 哎，有酸菜鱼， 酸菜鱼可以，但酸菜有的时候里面也会放一点辣吧。 哎， 我吃不了太多，但是也有的时候会馋一点。 小丽，看来下回我请你吃饭，只能请你吃糖醋鱼了。 糖醋鱼可以。 哎， 嗯，酸，其实那个你刚才说的酸辣的味道我也喜欢，只是不能吃太多。 是， 嗯， 臭鳜鱼呢？ 可以。 哎呦，咱们这是酸甜苦辣咸，除了苦的味儿都说了。 苦瓜你爱吃吗？ 苦瓜，我苦瓜炒鸡蛋，我就爱吃鸡蛋，不爱吃苦瓜。 苦瓜都扔了是吗？ 哎，这也不会扔，反正都是，哎，就是各种各样处理吧。 嗯， 给自己的亲戚留下。 是一般给 我吃。哎，是一般我回家呀，我妈我爸会给我做苦瓜炒鸡蛋，然后把鸡蛋都给我吃，我妈我爸把苦瓜吃了。 嗯， 但是苦瓜这东西好败火呀，各位，你看，还有 千万别上火哈。 哎，这边还有朋友都聊到了开心的事儿，啊，喜欢听歌，喜欢听我们唱歌，就孙东玲提醒了，千万今天别忘了谈感情的事儿。 嗯， 关键我最近感情也没啥，就是特别的进展啊，是吧？小丽也没给我介绍最近，你看， 主要咱俩最近配合的少。 哎，是啊，小丽最近转战早间场了。哎呦，这早间场最近可热闹了， 我得操心操心你的事儿了。 哎，是，这一天反正是汗珠子摔八瓣啊，天天。最近我们体育广播现在这每个人的这工作负担都挺大的， 看来我得老想着想着你才行啊。 哎，咱多听这歌，我看就挺好的。 嗯， 好想好想送给各位。 最美丽的回忆。 好，这边大家继续在聊着今天非常开心的事儿，周二的快乐大会，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小乐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哎，是咱俩以前的这个组合叫小康组合， 对， 是， 嗯， 哎，咱俩以后还得多主持才行啊，咱俩 得老想着你，天天想着你， 咱俩属于主持界的原配呀，咱俩主持时间挺长的，哎，嗯、我看行， 好， 阿昭说了，刚才这歌是不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个？哎，是， 是 就那歌， 哦， 哎，是，大家天天听节目也是挺情深深的，哎，跟咱俩都是这个。月朦胧鸟朦胧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 哎、啊！这个音乐真的好神奇，其实我对不上是哪一个电视剧啊，或者是它是这个歌是从哪里来的， 是， 但是真的特别神奇的是刚才我看着咱们那个直播间的玻璃， 哎， 我就想到了下雨的感觉 啊，它就 是这意思，太神奇了， 对，因为歌曲的感觉啊是跟人的心理节奏是相契合的， 我这眼前就闪现过就是夏天有这个雨滴滴在咱们玻璃上、 哎、 然后外面车来车往就是那样的一个场景，好神奇啊， 哎，我也想到了夏天那会儿下大雨，结果我的雨伞被有某一位同事拿走了到现在没还我， 不是我干的、 哎、不是，哎，我好像借过你雨伞，你还给我了， 我还给你了，是一个粉红色的、 哎、是 粉红色的记忆， 哎，粉红色的回忆，是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哎呦，这啥都聊出来了，咱们这么有意思， 完了没有秘密了，咱俩， 哎，是咱俩都是透明人，现在你说在我们这高清视频之下，但是今天听听 FM 还有人问说咋没开视频啊，技术的原因，听听 FM 视频今天没开，但是想看小丽和康乐的庐山真面目，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我们的新浪视频高清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小丽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最近开心的时刻。我觉得有一位最近挺开心的， 嗯， 小德， 他还开心，他 终于 烦死了，他都 管怎么着，他能参加比赛了呀，那不就开心了吗？ 确定了吗？ 啊，现在还没确定呢， 还没确定、 哎、 只是说他第二次的申诉， 你看 啊，先暂时过了、哎、是推翻了取消他签证的决定，但是最终能不能参加这个比赛还要再看一看哈。 是， 但他自己本人表示说，我来不就是为了参加比赛的吗，就是想在这儿打比赛创造历史， 哎，而且德约永远争第一，人家永远争冠、哎、对吧、嗯、 看看吧，我们看看这个事情的最后进展哈。 哎呦，啥意思，你不希望他夺冠吗？你是纳达尔和贝德勒的 粉丝，对呀、 啊， 我是奶牛粉儿，你不知道吗？ 哎呦，那我这问题 问的，我也喜欢纳达尔 啊。 其实还真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小德的打法，对 啊。 因为那两位在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费德勒和这个 哎 纳达尔的这个打法。 费纳， 对，费纳的这种打法 是。 小德虽然比较全面，这种底线型的，这个我觉得没有特别让我就是兴奋的地儿。 哎，是， 嗯， 反正这个就是归结一个原因，就是不是您的偶像。 嘿， 哎，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就好像当年我喜欢齐达内那会儿 啊， 哎，多少人跟齐达内要比，谁跟谁齐达内比，大罗小罗都跟齐达内比， 怎么也比不上。 哎，我就觉得怎么也比不上。 这偶像滤镜是吗？ 哎，这个真有这个滤镜。 嗯， 就是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我那会儿看球，就是听谁夸齐达内说：“哎呀，真强啊，就是球王级别的，可开心了。” 就跟夸你似的，比你夸你还开心是吗？ 真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看比赛，或者说我们体育里边讲的有个代入感很重要。但是齐达内退役以后了，我这看球代入感就没那么强了。你看，哎。1908他说他喜欢费德勒、 哦、 你看 你看也是奶牛粉， 哎，还有灰太牛郎说最早就看到了费德勒那个最巅峰时候那风采，那您看着了。 其实他最巅峰的时候我还真不是特别喜欢他、 哎、 最巅峰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喜欢另一个、 啊、 已经退役的。 你看小丽今天又又透露一个秘密啊，好像还总变的一个是吧、 嗯、 喜欢的人。 那时候我喜欢萨芬， 萨芬，你是喜欢萨芬的颜值还是喜欢萨芬的这个风格呀？ 他打球的样子 啊， 他虽然不是顶级高手，但是打球的那种激情我很喜欢。 哎，我喜欢萨芬娜， 喜欢他妹是吧？ 哎，是 他妹更早退役哈。 哎，是，反正这个我还喜欢什么库尔尼科娃、 哦、 就这一类的。 那库尔尼科娃确实挺漂亮的、 啊、沙拉波娃 也更漂亮、 啊、 大沙娃、嗯、 来自俄罗斯那边选手，好像这个声音都挺大的是吧、嗯、叫声。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体育比赛尤其像这种单人的比赛哈、 哎， 我就比较喜欢有激情的这种。 你看 你像德约科维奇这种吧，你看他脸上没什么变化， 是四平八稳的、 哎、对，四平八稳的，然后他老守在底线、 哎、 也没有个突破什么的，也不上个网什么的， 哎，是， 或者有个变化什么的吧、哎、我就觉得不好玩。 你看、 嗯、 啊，不好玩， 哎呦，这个小德听着了得特别伤心。 小德没工夫理我，他正关注他这签证的事儿、 哎。新疆咋我都不好玩了呢？哎，我是就打网球，这个真的是各门各派啊，他这个打网球观赏性是不一样的。 但是 还说女子里边，我咋就这么最我最喜欢谁呀、 啊？啊， 我最小薇。 啊、哦，你喜欢小薇，力量型 的 打法。 哎，有的人还嫌小薇说，哎，这怎么移动这么慢啥的呀？ 啊， 就喜欢那 小薇还移动慢、 啊。有人喜欢那个 够快的了。 有比小薇更灵的， 那倒是。 哎，比如说小薇之前有这什么辛吉斯啊，包括后来什么海宁啊，但海宁也属于是力量型打法。 嗯、 就是海宁和小薇，他俩都属于力量打法，但是这个海宁，你看的那个身板儿，感觉哎稍微的瘦点似的，这小薇显得稍微的这个。瓷实一点， 我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有中国选手跟小薇打的话，我就比较向着小薇。 哎， 如果有中国选手，就丝毫不向着了。 哎、是， 嗯，属于这种类别的 啊。一九零八说，康乐，你不是喜欢大威吗？反正威廉姆斯家族，我都是爱屋及乌，都挺喜欢的。 嗯、 我连小薇大和大威他俩。他母亲我觉得都人都挺好的，哎，经常能看到。 这你看这粉丝这心态 啊。啊，对，粉丝效应啊。有人说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 哎， 啊，不是见到了偶像本人， 哎， 而见到偶像的亲戚，比如见到了小薇他母亲。哎呦，这可劲儿的我得说说夸一夸。哎呀，阿姨，我特喜欢您女儿，怎么怎么着。啊，这是。是这个拉家常 了，这让我想起某一年老马、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哈、 哎、 新年之前他老妈不是到北京来吗、 哎、 坐在场边织毛衣， 你看 您说想起亲戚我想起这个了。 哎，是，我也看着过，我当时差点跟老马的母亲打个招呼，我说大姨你好。 你咋还差点直接上去叫呗、 那个、啊， 没好意思 啊。大姨用英语咋说？ 对， Auntie 这 Aunt 这 Auntie 你好， 你还得加个 Big 啊，这是大姨是吧。哎呦，那这是我们中式的英语了、啊、 对，中式英语。 哎，对，当然这边大家都了解自己的偶像，说这个体育啊，有的时候我们讲所谓的追星，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光说什么追星什么偶像啊，好像比较肤浅，其实它是对于一种体育内涵的一种追求，喜欢这个运动员，有时候那个运动员还特别值得我们喜欢的，那有何不可呀，对吧？ 对，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鼓励，一种正能量。 哎、 包括在你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你喜欢的人，他一直的坚持，他在生活当中的表现，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反应以及选择， 哎、 我想这些哈都是应该是对您有正面影响的哈。 还有一个事儿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儿、嗯？最开心的吧，假如我是运动员， 嗯。 我从小特别喜欢齐达内踢球，哎，有一天我竟然也是能成为一个世界的级别的球星了，那太开心了。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您喜欢这个榜样，哎，您不断向着榜样去迈进，在生活当中提升自我，到达了以后呀，你也能成为一个什么商界奇才啊，比如说未来在什么什么榜当中也看着您了，哎呦，世界的什么100强的企业您是 CEO啊，达到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偶像一个真正所谓的一个致敬，那个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刻呀，啊，当然我们这屋可能也是存在不少的 CEO 级别的朋友，啊，欢迎您跟我们秀一秀自己，啊，到底是最开心时刻是什么？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啊。 我有时候还会有这样的开心，比如说我不是比较喜欢费德勒吗？ 哎， 看到他，跟爱人一起有了第一波双胞胎，然后又来了第二波双胞胎，看到他们家人非常幸福的生活、 哎、 然后环游各地哈，也就是 ATP 环球之旅嘛、 哎、 带着一家子人都出去，就看到这种啊，家里也特别开心，然后家人也很幸福健康等等， 没错， 我就觉得心里挺开心的、 哎、 特别高兴。 是是、这边大型犬科动物他说了，网球肯定是喜欢娜姐，那是有娜姐呢，是中国网球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了啊。这边大家都在继续的聊着，我们也给您说一说其他方面，好像这个乒乓球这边世界排名又出来了呀。 对，世界排名是这样哈，因为新的赛季还没有开始，各个项目的排名跟上一周比当然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还是要跟大家做个提醒吧。像男单前十呢，是樊振东、马龙、许昕、卡尔德拉诺、张本智和、林昀儒、林高远、梁靖昆、奥恰洛夫和波尔。女单前十，陈梦、孙颖莎、伊藤美诚、王曼玉、王艺迪、丁宁、石川佳纯、郑怡静、 冯天薇和朱雨玲。 哎， 那很快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就要开始了，我们还有一些选手在参加女子的资格赛啊。 哎呦，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在今天进行的资格赛首轮争夺当中，中国小将郑钦文是在先输一盘，而且第二盘抢七1-5落后的情况之下，您猜怎么着，成功逆转了，太厉害了。最终三盘淘汰两届大满贯四强的选手范德维格是挺进了第二轮的较量当中。这个小孩各位注意了，郑钦文，我也看了这回放了，太厉害了，非常狠，哎呦，霸气，是那个劲儿，好像感觉有点跟曾经那个娜姐有点像了，是吧？另外这边还有其他选手，袁月直落两盘战胜了荷兰选手，也顺利过关。老将韩新运不敌是海夫斯，无缘晋级，而朱琳苦战三盘之后遭逆转不敌一位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尤小迪，全场紧盯五局淘汰了布林科娃而顺利过关。这样出战女单资格赛首轮的五位中国选员当中，有三人过关，两人出局呀。 昨天 ATP 官方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刚刚在听证会胜诉的德约科维奇继续高居榜首，梅德韦杰夫和茨维列夫排在第二和第三，纳达尔呢是排在第六，并且和第五名的卢布列夫差距只有115分，基本上没有差距。 哎， 一再退出复出时间的蒂姆和费德勒现在暂时排在15和16，那和队友一起夺得 ATP 杯冠军的阿利西亚姆排名上升，已经是闯进前十了，目前排在第9，所以有球迷打趣说你可以改名叫做阿利冠西姆了。 哎呦，这是太有意思了。 对，已经进前十了啊。那中国选手张之臻现在是排在第323位，白眼和李哲428和435，小将商俊成的排名没有变化，排在666的位置。 哎呦，太溜了 啊，666现在也是在我们男子的中国选手当中排名第6，好顺。 是，再来看看女子 WTA 的官网公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巴蒂萨布伦卡和穆古鲁扎继续抢占前三位，克雷吉斯科娃是超越了卡普利斯科娃之后升到了第4位，斯瓦泰克也是反超了巴多萨在列第8位，刚刚夺得生涯第23座巡回赛女单冠军的哈勒普排在是第15位啊，上升了5位，而张帅是以第60位的排位继续占据了中国军团的领跑的位置。女双的排名方面呢，前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张帅是依然位列第8位。这边导播现在是以我刚刚的连线好了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清，来把马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老师您好啊。 哎，你好 啊。马老师这边大家想让您给点评点评国足这个庞大的名单，50多人的这个大名单好像是方方面面都给囊括了，这似乎是目前中国足球的所有的精英基本都是齐聚在这个名单当中了，您对这个名单有什么样的一种详细的解读呢，马老师？ 哎，这个我也没什么解读，我是觉得这次国家队整个这个怎么讲呢，有点像那个选秀的味道，国家队比赛， 哎，是 第一个有点像选秀，第二个呢就是我个人感觉这种形式的就是这种形式啊可以搞，但是呢个人感觉时机是不是值得商榷。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次集训目的或者任务目标非常明确，就是1月27号2月1号2场12强赛，对吧？ 对， 1月12号等于是明天开始训练到27号打比赛，前前后后总共加起来15天，刨掉路上一天就14天就训练，如果哪怕是1天2练的话，也就最多28堂训练课，但是实际不太可能了，基本上也就是加起来是15-16趟训练课。那么作为主教练李晓鹏上来就是一个全新的队伍，各方面技战术理念等等各方面都需要时间磨合，那么尤其是主力阵容，你心目中的一个理想阵容的一个磨合就需要点时间，但是在这个时候搞一次这么多人的整个这种就集训，人家肯定就问了，这么多教练怎么安排，这么多人怎么分，你训练你不可能说52个人集中在一块分吧， 对， 那就是分开来分吧，分开来训练吧，怎么分，这都我觉得都是一些问题。那么我就感觉到其实如果我们2月下旬到3月初国家队重新集中到了那个准备3月份2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采取这种方式可能更加合适一点，就从时机的选择上面，我个人不太赞成就是说这一次搞这么大规模的。当然了，就是说领导嘛有领导的考虑，对吧，咱们是球迷嘛，下面看球的只是看的吧，看看是什么一个结果吧。 还有球迷这边想让马老师再给点评点评，吴磊最近好像在西甲那边表现不是特别好，就是说这个吴磊回来了，这回一旦要缺乏这些规划球员回来的话，那国足是不是整体实力会有一个巨大的下滑呢？马老师， 这个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是这些个整个这个就是一个是规划球员，就是说第二一个是吴磊。那么吴磊呢，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可能就是跟他的整个这个竞技状态有关系，就是任何一个球员都是有高有低。那么我们要看到就是包括之前打十二强的，就去年下半年打十二强赛之前，大家也是非议比较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到现在为止，吴磊还是整个十二强赛中的最佳射手，在射手榜上排第一。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他整个目前整个这个状态不太好啊，就觉得不怎么样，或者说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说法。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一个积极的一方面，就十二强赛他现在进了四个球，在射手榜排第一，那么多射手呢都在那边呢，就是大家熟知的都进不了球，但是他到中国国家队来进球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吴磊抱有一点信心。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足球记者马德兴，马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再见。 好，再见。 哎呀，这边大家都关注了，说大型犬和动物说了，马德兴咋就不能当足协主席啊？术业有专攻，马老师人家是记者，这咱今天不聊的这话题了吗？记者该干啥活啊？你看马老师干的这活就挺好，是吧？这记录，马老师我曾经好像跟他交流过，他确实好像有一个资料啊，是本儿啊还是这个笔记本啊？具体的。记录了他多年以来跑的所有的各级别国家队啊，所有年龄段，特别全乎，就一般比赛有的记者都不去的，马老师这些年都去，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所以这是好的记者怎么办啊？这个记录能力非常关键， 你让他干别的他不擅长， 哎，是 还是喜欢干这个，所以你看头发越来越少， 哎呦 操心呢， 哎是 跟我一样操心，我看我现在头发也越来越少 啊，这那不行，我得给小丽推荐一下我这天天吃的 护发神器 黑芝麻，我给你拿两桶来，我给你吃一吃。大边这边还在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小丽康乐陪着各位晚高峰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说说最近的开心时刻。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各位聊回来啊。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我一般都会在周末出现哈，您别误会，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是开心的一天。 哎、 我们的话题是说说最近您开心的事儿 啊。周二以后咱们都是设置为快乐大会啊，天天都快乐的事儿都跟我们聊起来吧。 是从今天开始的吗？ 啊，这前两天好像是上周试验过一次，效果还挺好的。哎，所以咱们周二以后就快乐大会啊，聊聊开心的事儿。这边1775ZT 新朋友说了，哎呀，孩子终于考完语文、数学、英语，啊，还差数学还没考呢。这数学好像比较难吧？ 他说这语文英语考的还不错，真好。那你孩子考的好不好啊？得问明白了。这别说家长说这考完了就不管了，那可不行啊。 嗯， 哎，还得对监督很重要。 燕儿在林梢说了，很想知道首钢的比赛线下在哪里买票。家里人有喜欢看篮球的，想带他去看现场，哪位听友知道？我估计这一年当中，到下一个冬天的时候，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机会哈、 我来回答您这问题、 嗯、 首先现在的比赛不是主客场制，赛会制，在长春现在您要买票的话呢，之前肯定也是有这个机会，就部分的场次是有这个观众进场的，包括首钢队也有部分进场的这个观众进场场次，这是一个前提啊。首先您看这比赛得是开放观众，第二个您得能抢着票才行，第三个您还得去长春去看这个球。我关注到之前说这个比赛啊，场次热门场次票一出来一分钟之内全抢光了， 对，第一场的时候那会儿、 所以说您从这几点考量，燕儿在林梢啊，您今年想在现场看球，得看看未来啊，您这个是吧，手要绝对快才行，能把这票给抢到啊。 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疫情平稳之后，早日回到现场，能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体育比赛真正的现场的这个魅力、 哎、那感情好啊。当然这个燕儿他还说了一件开心的事儿、哎呦，今天看到了第一笔年终奖是去年的两倍。 哇，第一笔就是 后 面还有呗、 啊、哎呀真好啊，这年终奖发十回吗？难道？ 太好了，羡慕您，太好了，给您鼓掌。看来是、 哎、 今年您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 哎，是、 嗯、 我一般不喜欢什么呢，就是、有的人说话像挤牙膏似的，特别磨叽。 嗯， 但是发年终奖我希望挤牙膏似的，是吧，能挤十次才好、哦、发十回那多高兴啊，天天都开心。 但康乐你今年这么优秀，肯定要比我多，要挤十回。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这小丽这太谦虚了， 是真的，是真的、啊、 但是这我们这边、听众朋友们说能不能给以后发红包这个功能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争取争取，我们的后台看能不能研制出来这个全新的一个功能。哎， 1246说了，闺女要放假了，心里特别舒服，因为闺女要回家了。 哎呦，是、嗯、得多想您闺女啊，是吧， 是。 哎，另外这边还有6885GT 也是位新朋友，他还记得疫情之前带着外孙子去奥体中心看了首钢北控的比赛。 哎呦 啊，他说是输球了，当时首钢队没想到突然疫情的来袭，让 CBA 同城德比战好像是那是之前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了。我印象很深那场比赛，我在现场转播的那场，就是我转的。 嗯 啊，当然我记得现场还给记者的这个俱乐部的这北控的一个围脖，红色的围脖。 嗯， 就那场比赛印象特别的深刻呀。 啊， 你看达盖尔说了，快乐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让你感到无比的幸福。 嗯， 哎，我发现平时小丽啊，不管怎么这是压力大呀，这个工作当中，但每天都能够展露非常好的微笑，特别好。 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 哎，是小丽一般不笑的时候，我这逗她笑啊，我的你养一会儿。羊肉是哪？下回告诉我，我这拿个拿挠痒痒的，我帮你挠一挠。 还真没有，怎么办？ 哎，是，那我就准备更多的笑话来逗一逗小丽，包括逗一逗各位吧。 1908说：“我真的好怀念在五棵松和工体看球的感觉呀。” 哎，是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 啊，希望那一天早日的到来吧。 嗯 啊，这边还有各种朋友都在聊这个开心的事儿、快乐的事儿。咱们这边继续给各位再介绍一下新闻方面吧。 好， 说到快乐的事儿。这边体操的运动员内村航平宣布退役了，他是不是稍微能开心一点啊？因为训练太累了、 嗯、 退役之后了能稍微的 休息 啊。对啊，你说东京奥运会之前据说打了100多针的封闭呢。 哎呀，真是、 哎、 就是为了参加东京奥运会，都33岁了。 哎呦， 曾经在12年和16年两次都能够拿到个人全能冠军， 是 世界体操名将。当然了，在这个中间啊，他总共是参加了4届奥运会，3金4银的成绩。 哎， 而且在2009到2015年的世锦赛当中，有6次蝉联全能冠军的经历，我觉得对他来讲已经真是够本了，这个职业生涯。当然了，到下一届就是巴黎奥运会之前呢，有这个变化，规则上有一些变化，所以他就不能够再参加之后的这个个人比赛了。 哎， 所以说就在最近宣布正式退役。 是。另外一位老将大家很关心的三浦知良，54岁的前日本国脚，在今天上午 哎，这时间选的挺好，11:11。 而且你知道今天是1月11号？ 哎呦， 这是多么光棍的一个时间 啊！1月11号的11:11宣布自己。啥是宣布自己单身了吗？没有， 没有，没有。 他宣布自己签约了新的俱乐部， 而且他要穿11号球衣。 哎呦，太厉害了！ 他就是喜欢11这个数字。 哎，是，三浦之良啊，有朋友说了，他咋怎么总能签到新俱乐部啊？这他是带资进组的，各位。日本的有一些他的这个球迷还、哎、真是有钱人，大公司的老板等等，就愿意给这个三浦之良投钱。 嗯， 发下话来了，说三浦之良在哪队，我这投资就一直在。啊，所以 不上场也行 啊，这行可以， 嗯 啊，所以说这个叫广告型的前锋，你看， 嗯 啊，这是挺厉害的，这老哥。 哎，说到钱呢，看到鲁尼有一条消息挺逗的哈、 哎， 据太阳报报道说，如果你想和鲁尼见面的话，你花点钱就行， 是 450英镑，那大约和3890元左右人民币，你买个门票就可以去看到他，而且得到一件他签名的曼联的球衣。咱们听着好像没啥哈、啊，但是当地的英国的球迷就非常不能接受这个价钱，有很多人也无情嘲讽说：“这不是浪费钱吗？” 啊，是啊，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这个活动会在3月份进行。36岁的鲁尼将会接受队友，也是以前的队友哈，维斯布朗的采访。这个采访呢，被宣传为鲁尼首次出现在曼彻斯特，与球迷进行无脚本的现场采访。 你看， 所以是卖门票的哈，最贵的票就是450英镑， 太贵了 啊、嗯！包括见面、问候，那问候就是可以说话呀 啊， 是不是还可以合影什么的哈？有一个签名的球衣，还可以喝到免费的饮料，有纪念照片、 哎， 还可以吃晚餐，还可以有一个高级座位，这是最贵的一档。 哎， 当然也有便宜的，220英镑的 啊， 就不包括签名球衣，也不能够见他，就是远远的看一下 啊。 最便宜的是149，可以吃东西，可以和主持人问答，但是呢，不能见到他本人。 哎、 如果见到本人的话，就只能买450镑的票。 哎，是，反正我觉得呀、啊，这里对我不值。印象最深的就是晚餐，我看我能把它吃回来吗？我就当是自助餐了， 肯定是自助的。 对呀、啊， 嗯 啊，当然这个鲁尼说这个见面会还要票价，有朋友就联想到了说，哎，真有这些名人什么的，一般是什么呀？商界的大佬， 跟巴菲特的午餐是吗？ 啊，对呀、啊，或者说跟哪个公司的这个大老板 CEO 啊吃个饭，啊，咱俩一起吃个饭，我愿意花的，那当然那个钱是很贵的了、 嗯， 都是多少多少万的那个，但那真有用。 你请我吃饭不用花钱。 是，咱俩经常吃饭，关键是，咱俩在食堂就能吃上了。哎，对， 各刷各的卡。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跟这个行业业界的这个说大佬啊吃一顿饭，我宁可我请你吃，或者我给你点钱，你传授点我这个经验。 嗯、 股神巴菲特，比如稍微传授康乐一点，说，哎呀，这炒股怎么怎么样？你看啊，什么时候就能涨？哎，这没准我就成为一个行家里手了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我觉得鲁尼跟巴菲特那个相比，他这个票价。反正就是大家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啊，有的真可能鲁尼球迷还真愿意去呢， 觉得值，嗯，但你觉得不值？ 哎，是，这边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啊。另外也给您关注一下，疫情大家这个现在的状态，很多朋友都想了说，哎，春节还能回家吗？等等等等的，这也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梳理发现。北京、南京等全国多地发布通知，倡导市民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境、不离市。这个是最新的一个情况。我们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是在1月10号发布的关于2022年春节放假安排通知当中提到了，倡导市民群众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 哎，我觉得下面这条消息，康乐你挺适合再学习学习的。 哎呦， 在山东枣庄有一个男生的姐姐出嫁，这个弟弟呢就把全班的男同学都来送亲了。 哎呦， 排场非常的大呀，真是羡煞旁人，这个架势都吓到了新娘的闺蜜。 哎呦，这找一堆这壮小伙以为是干啥呢呀，这是叫这么多人， 而且还统一服装、 哎、 黑衣服黑墨镜，特别震撼，有一种黑社会的感觉。 哎呦，这是那意思是大哥啊，是吧？啊，怎么这武林盟主吗？您那意思啊？看这架势，就网友纷纷调侃到， 对， 是吧， 希望说姐姐别受欺负哈、啊！你看我们这个强大的亲友团队， 哎，是、嗯、你要敢欺负我姐姐，您看着， 我们全班男生都饶不了你。 哎，是 这姐姐她弟弟可不是一般人，有这么多朋友呢，是吧？ 估计是体育班长，我觉得一般就是班里的体育班长都有这个号召力。 还有可能是一个啥呢？经常请大家吃饭，特别大方的人，容易 是吗？ 人缘特别好。 你们男生可能更了解哈。 哎，这小旋风谁呀？柴进，柴大官人。为啥一百单八将水浒传里边叫柴大官人是天罡星啊？花钱， 有钱。 哎，还有这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哥哥为啥排在第一位啊？有钱，及时雨是吧？ 不是 花钱 仗义吗？ 啊，就是仗义。另外他也有钱啊，愿意给这个兄弟们多花钱啊。这边热搜当中还说跟这相亲有关的事儿啊， 你 看， 你看你最近就是关注相亲的事儿， 你看这也上热搜了啊。一22岁的一个姑娘回村一天，结果怎么着？被安排了。多了没安排啊？20场相亲，哎呦， 这是他多恨嫁啊！家里 人，你看啊，有人给算了，说这白天按10个小时来算，中间不停不休息，每场相亲大概半个小时，这不就是走走形式吗？有啥用吗？是吧？ 这公司招人的节奏。 哎，是啊。另外这边热搜当中也关注到了一条科技方面的新闻，关注到了，根据媒体的报道，一名美国男子成为全球首位从转基因猪的身上接受心脏移植的人。啊，这个也是科技的一个最新的进步啊。 据说目前病患的状况良好哈，具体接下来的情况还要观察。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做一项手术呢，这个器官移植的数量是不够的哈。 是的。 比如说，美国每天17个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时候就死亡了，而在等待名单上的人数呢是超过10万人的。 哎，是。所以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的每天生活都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周二的快乐大会，说说最近大家的开心时刻吧。这最开心的时刻是啥呀？ 快下班了。 还有，快下班了很重要，得有个人等着你呀。快下班了。 哦，那我没关系，没人等我也行。 哎，为啥等你呀？ 我等你。 不是因为同事，也不是因为你欠人钱了，而是因为爱情啊。各位，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请你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 哎呀，所以爱情是个好东西呀，爱情多么令人开心啊。各位 康乐，我一定要多多关注你哈，太需要爱情了。 都需要爱情， 都需要。 是，而且啊，就算我觉得您就算已经成家了，或者已经是有对象了，也需要这所谓爱情的感觉，爱情的滋润，这是一种心灵的激励的感觉。各位， 但是哈，别执着啊。 是， 真好听。我以前也很喜欢听这个歌，但是好久没听了。 不要对爱情失望，各位。 康乐，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好的，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的节目是由小丽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说了各位开心的时刻，咱们